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各位好，在直播间里和你一起聊新闻、看世界的是我朱明琦， 我是阿正。 我是圆圆。 好，今天一开始要先听一点不同的东西。 喂，点炮仗？ 发钱的。 喂，你啊。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个是在吴君如啊电影《金鸡》里面非常经典的这么一段，人家开门放炮。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播出的时候是在2月18号，其实，哎。这个首先表示慰问，对于已经在周末上了两天班的同学们表示 这个不是慰问，你是幸灾乐祸， 已经在想办 带有幸灾乐祸的表示慰问啊！恭喜大家已经上了两天班了。那对于很多人在礼拜一节后啊，春节之后第一天上班的，通常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放炮。这个开门放炮啊，一直是可以说是每年过年必备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好像这么一个动作啊，吸引了更多的争议。那有一句话说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咱们非常敬仰的，我开始想叫他彪哥，后来发现这个陈光标一直说要改名，改名啊，不知道要改成什么名，所以说现在只能说他是光哥了。这个光哥最近说了喜讯通知，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关于春节之前啊，彪哥3000W 喂，是3000万吗？寻找今年全国全市县区内听不到一个爆竹声音的城市活动今天已经结束，非常遗憾，只有一个城市没有燃放炮竹啊。这个恭喜这个城市文明办获得大奖，彪哥将于本月19号10时13分，在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公布获奖城市文明办，做好准备领取什么奖呢？3000万的未燃放鞭炮大奖。 哇，就是明天喽。 3000万。 对，3000万。如果说你过年不放鞭炮的话，可以领取3000万。这个已经 是以城市为单位， 当然是对以城市为单位啊。这个但是彪哥自己也是说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只有一个城市达到。 他准备了多少钱来发放这个奖呢？ 他3000万啊， 至少有10个城。如果有城市照准备三， 那瓜分这个奖池，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派人到这个，如果我是那个市领导，我会派人到其他那个地方去燃放，然后保住我这里。没有， 关键是你拦不住啊，你怎么拦得住你自己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不放鞭炮呢？你一说到这个过年，其实我就想到是都是放鞭炮，但是反而是香港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放鞭炮的。 哎 ，Vincent， 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在国内，新年完全不放鞭炮，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来的？ 我记忆里面有几年北京是完全禁放的。 对， 禁放的话的确就是很冷清，除非有少数那些就是这个大胆犯禁的人，说我就豁出去了，我怎么都要放，我贴钱我也要放，他也要放一串零星有一点以外，就是其他真的是很沉寂的一种感觉。大概有这么过了几年以后，好像大家这个政府也自己觉得有点没意思，然后就变成限放。 他自己也想放是不是？ 关键是禁不住。关键是禁不住， 禁不住。而且它禁的话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限制的放的话呢，我还知道这个货源呐、来源什么，还可以管一管。你如果完全禁放的话，那你就是意味着你这个鞭炮制作厂商也是非法的了，售卖也是非法的了，这样反而就鼓励了黑市交易。你要我们也知道，这个只要你政府一禁，那个黑市马上就兴旺起来了。 是，今年呢，这个如果要不放鞭炮的话，更多一个理由就是这个空气对吧？因为这个北京前一段时间这个空气爆表的问题已经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一个新闻。因此呢，今年对于这些不放过年不放鞭炮的支持者来说呢，更有理由，或者说更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为了首都的空气，我为祖国保空气，就是大家不要放这个鞭炮了。那确实不光是北京，记者的这个监测呢，在过年期间啊，大连啊，广州啊，包括这个其他沈阳啊，这些 城市不光是在除夕的晚上啊零点的这一刻，还有呢就是在礼拜六，就是这个内地上班的第一天，哎，很多 大家要发泄一下 其实 很多单位开张第一天，这个短暂时间呢，根据环保部门的测算呢，短时间的 PM2.5 呢都是爆表的。 但是我觉得就那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你我的看法就是，你在新年之前早已经有这个存在，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那个工厂的问题、汽车的问题，不是一两天放鞭炮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他怎么觉得这个 PM2.5 跟放鞭炮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系 肯定是不是直接关系？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从数字上来说，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北京的 PM2.5 的一周的数据啊，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年的这段时间里呢，包括今天在内啊，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这个曲线的这个波动啊，在除夕那一天以及呢礼拜六过去的这一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哎，相信很多这个开张啊放炮。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峰值，因此呢，我相信这些这个，不放鞭炮的支持者，他们在这方面是有理由这么说。短暂时间之内，这个央视我看也做了报道，说 PM2.5 有一个叫做炸表的这么一个现象，它 爆表， 爆表啊，就是随着鞭炮的这个齐燃啊，这个表呢也在短暂的上升了。我相信这个还是这个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你走在这个除夕夜里，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啊，都会闻到一股这种火药味。 我很喜欢闻这个味道， 是吗？ 闻到我就很兴奋， 特别的 我适合去做那个防爆犬，拉到我到机场里去看一看。 好，我们接下来呢，这个连线一位刚从帝都回来的，在这个北京过了年的啊，这个王景啊，王景，听他介绍一下北京这个开炮的这个故事啊。王景你好。 嗨，大家好。 哎，新年好。 其实是从这个8号到16号，也就是30一直到初七的时间段，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所以你放了炮了吗？ 我个人没有放，但是我其实这几天都有就是出去跑。那其实我发现，其实北京这个烟花炮竹燃放还是就是正常的在进行的，但其实只是量上可能会比前几年少了很多。 为什么会少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关注到可能近来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下降的问题啊，然后。可能考虑到这个会有所限制吧。 那王景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放炮的？ 其实我觉得地点上好像倒没有就是特别的限制，就是我几乎在比如说二环三环可能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比如说居民区的附近呀都能看到有人在放炮。可能除非那些比较这个重点的比较敏感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军事重地啊或者什么，可能就没有。 好，所以王景你自己是作为一个北京人的这个角度啊，你认为过年应该禁放炮竹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从脸面上来讲，从文化上来讲的话，就毕竟可能北京人会把这个过年放烟花炮竹是作为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在操办，可能在过年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买烟花买炮竹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尊重文化跟民意上来讲，我觉得禁放是没有必要吧。就是可能还没有到说禁放的程度。那这个也可能是就是北京市政府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其实他们也之前想要可能禁放，但现在是由禁放转变成限放。 好的，这个是咱们听到的北京市民啊，王景刚从北京回来，谢谢你王景，谢谢你告诉我们。 好，谢谢。 这个我们听到了他王景的一个意见啊，我觉得恐怕圆圆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说禁放恐怕是禁不住的，但是限呢是可以限一下的。 我觉得限放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以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放炮的时候，就基本上从开始过小年开始，就是腊月的时候就开始放炮了。一直会放到这个正月十五吧。 对对对。 一般说正月十五赶在十五的时候把炮赶快都放。 对，所以说每年正月十五那天火药味是最浓的。 对，比较长。那现在改成这个限放呢，就是有逢初一初五到最后到这个正月十五是最后一个阶段，而且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 比如说多少点以后就不要再放了。 对对 对, 对。 那也可以，就是说让大家想晚上想休息的人可以休息，要不然以前真的是放炮是放一整夜的。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微博上这个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这个冯根旭的网友说啊，鞭炮放了几千年，北京的雾霭呢只是这两年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要把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把这个北京空气不好啊，跟鞭炮挂上直接关系呢，这个恐怕有点不公平。事实上呢，今年北京的鞭炮明显比去年少了很多，但是雾霭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所以说呢，这个 PM2.5 指数的飙升关键啊，肯定不在鞭炮上。北京把这个大工业轻易出境啊，这个他认为 PM 指数啊飙升只能和机动车啊还有机动车有关。那长假空气总体来说凑合，初期开始 PM2.5 指数爆表呢，就是甚至他认为这个主要是汽车的关系，跟这个放炮没有关系。还有一位应该是持相同观点的这个网友叫溜了个鱼啊，说真不理解放个鞭炮是怎么了，只要别太过一直放，找好安全的地方放完灭火，哎，清理垃圾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同意这个。 哎，小时候放的比现在多多了，也不见得空气天天去测 PM2.5、放鞭那这个是北京人都管这个放鞭炮叫放鞭吗？啊， 小鞭大鞭这种感觉， 真是非常有喜感的一个名字。放鞭可能污染一时半会儿，但平时少开一天车就回来了。不要轻易去批判自己也做不到的。放鞭如同过年吃饺子，都是过年传统，图个吉利。哎，这个暂时你说。真正是不是鞭炮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 PM2.5 的污染，是不是罪魁或者主要元凶，我不敢说啊。但是过年这个不放鞭炮呢，我是觉得就好像差了点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个小的时候玩炮仗，这个是过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动作。 而且你知道，就是那种有那种爆竹摊儿，你去买的时候，那种过年的气氛就开始有了。 真是。 而且这个鞭炮什么都愿意用红纸包着嘛。 是。 然后你买一堆那个鞭炮也好，花这个花也好，然后这样抱着走回家，那种感觉非常喜庆，感觉像过年一样。 是。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有空气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另外一方面呢，习惯啊或者传统，那又一个名字叫做民俗。这真的呢，有的时候它的力量呢比空气啊还要强一点。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你认为过年啊应不应该少放或者说禁放这个炮竹？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讨论。在这个12点半之后啊，这个我们今天开放的话题其实有两个，你可以进来说这个炮仗的事儿，也可以呢讨论一下。更重要的是12点半之后。哎，有毒校服的问题，今天在上海呢发生了一件，质检部门抽检20多个批次的学校的校服，马上就要开学了嘛。其中发现，其中啊有好几个批次的校服有致癌的有毒物质。哎，那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有孩子啊是在上学要穿校服的话，你对你孩子的这个校服放心吗？如果你自己还是学生的话，哎，你对你自己的校服又满意吗？打电话进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在内地是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啊一键 call直接打进来，我们的微信是 uradio_iPhone， 欢迎微信上和我们一起留言讨论。好，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先生， 我是袁月。 今天说的是在礼拜一啊，其实已经 感觉像礼拜三的礼拜一， 感觉这个感觉像礼拜三的礼拜一。不知道你这个今年开门炮啊，这个炮仗放了没有？那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在春节呢，可能逐步的咱们要少放，甚至是不放这个鞭炮。那除了这个空气质量的理由之外呢，有更多的大家的一些理由呢，一个是这个小孩，小孩说这个在家，哎， 不能睡， 就是睡不着，睡不着，特别吵。那么跟小孩这个比较接近的啊，这个理由还有就是家里有了宠物，有宠物的话，我这养狗的朋友在过年这两天是挺受罪的。这个狗啊，这个听觉本身就灵敏，外面在这个炮仗砰砰砰砰一下，这个据说很多狗在春节期间压力就非常大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的人可能春节吃狗肉火锅的问题，更多的就是因为放炮让狗产生情绪焦躁不安的情况。据说呢，这两 两天宠物狗走失的情况增加了不多，增加了很不少，因为这个很多狗它这个受惊了啊，然后还有这个汽车，汽车也是一个问题。我回家过年就注意到这个车啊，你要是没有这个室内的车位的话，停在外面，这第二天早上绝对得拿一个鸡毛掸子过来好好的掸一掸，不然的话你这个车红红的一层就是上那个新嫁衣啊，所以。除了其实空气之外呢，有很多理由 相关的 这个可以让大家来讨厌这个鞭炮，但是呢还是这个大家会抱住一个大的这个理由，说这个是传统，这是习惯，这是民俗。 这个其实你说要说传统，香港它保存了更多这种传统，为什么香港就反而就好像没有，几乎没有听到过。 其实这个鞭炮在香港已经禁止了很多 年，灭绝了很久，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1967年有一个暴动，就是有很多人就用这个鞭炮跟火烟花的火药去做那个投在炸弹， 炸弹啊， 弹 所以其实所以这个鞭炮它可以拆出来做成炸弹， 对对对， 请我模仿， 火药拿出来就行了。约瑟夫就是在当年的9月8号就宣布就。收紧这个管制，就是不允许大家再拥有或者是燃放这些鞭炮跟烟花，就是很长的这个历史，所以 就等于说是一种管制枪支的一种行为，连鞭炮都不准放了。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呢，不是对于香港人来说，就是那个感觉不是太强。但是我想呢，就是因为国内就是强有余的，就是每一年都要放这个鞭炮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对你们来说，就是感觉 难以割舍。 对呀，对呀、啊。对啊、但是我想知道，在国内呢，刚才斌成提过，就是开门，就是做生意的 开门炮， 对，就会开门炮。那平常我们一家人最在家里在新年这不是都会放这个东西，是一个传统还是凑热闹的一个举措？ 是一个传统来的，像我们家已经算比较不那么传统家庭了。那到每年至少这个春节的时候，我爸还一定要坚持，就是至少今年不放花不放别的，也要放两挂鞭。就买两挂那种1000响的特别长特别长的那个鞭炮，然后挂在那个大门口，然后啪啪啪放一下，表示一个喜庆。 对， 这个是一个 热闹， 对，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不可以过的。而且我们小的时候会这个，像我小时候会缠着我爸，然后跟我爸买那种就最小号的那种鞭，然后完了以后自己 拆下来， 拆以后放在兜里，然后拿着一些这个， 然后冷不丁的你这个兜就炸漏了。 有，而且我小时候还被这个花炮炸过，把手整个手给炸坏了。 我也炸过，我也炸过。 炸了以后有深刻的心理阴影，以后不敢再拿手拿着放了。什么二踢脚啊，还有那种一炮里面有好几响那种，都不敢拿手放了。 所以这个鞭炮啊，这个东西是跟烟花不一样。有很多人就强调他说你这个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其实烟花跟爆竹是两样不同的东西。爆竹这个东西啊，是 我们吃的小鞭炮， 是我们说的这个小鞭炮啊，它是属于民俗的部分，但是烟花不是。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呢，这个童话大王郑渊洁就说啊，他说他支持这个立法禁放烟花弹，但是呢，他的理由是说应该可以放开放这个炮竹，但是呢烟花要禁止。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说，他说真正我们民俗的部分啊，大家说这个什么下那个年兽啊，这样的这个传说啊，那是放这个鞭炮，但是烟花呢，这已经是一种高级的玩意儿了。我也在想啊，你说烟花相对来说比较贵，对不对？其实它的这个杀伤力啊，或者说 今天你没看到吗？200块钱就可以收复钓鱼岛了。烟花叫收复钓鱼岛200多 的烟花啊，这也不错，这已经平民化了。但是你要真说危险的话啊，是烟花比较危险，而且这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测算过，是不是烟花的污染可能比这个鞭炮还要更大一点，这个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提法，特别是在香港楼比较高的情况下啊，我注意到放烟花的人已经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放鞭炮的有的时候还会看起一两个， 对， 在这个新界啊什么地方。 新界，对。 那我想问一下哈森，就我住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庙啊，他有时候会就是在庙门口放一挂鞭炮。 有的人家里结婚也会放鞭炮。 是申请特许的吗？要 这个我 真的不清楚，因为这个法律我刚才已经说过，但是呢，这是在新年当天我看那个新闻的报道，就是他也有报过，就是在新界有些地方还是会放这个鞭炮的， 有零星枪炮声， 对，零星的。所以呢，我想呢，就是那个庙，你刚才说的庙，可能是跟这个民进事务处有一个申请，我也不晓得。但是呢，在新界还是每年也是有鞭炮的，但是不是太强烈的。 但香港今年这个新春的烟花汇演在维港有30万人去看，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怎么说的，很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哎呀， 你想说只许州官放花，不许百姓？ 你看这个大老板啊，这个银行家，我可以捐钱，而且就是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我可以捐钱在维港放一个大炮仗。其实呢，你就以这些烟花的内容来看啊，跟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在国内很多地方可以买到的，甚至还不如国内可以买到的这些威力大或者说好看呢。但是呢，它就可以以一种这个集体组织啊、政府组织的这个形式，我就可以放一下。然后呢，在香港就是变成一个特别大的这个事儿。我以前呢就有在过年的时候遇到这种外国的旅行团，有日本的这种旅行团， 特意跑来， 专门跑到中国内地，说听说你们这儿烟花过年的烟花特别好看，你告诉我们应该在哪儿看烟花？我说你站街上就行了，一到过年的时候 街头就能够看， 街头就有。 有一个是美国来的人，大叔花了100万买 那是假的还是真的？ 就是这个，就是湖南浏阳村有一个老外啊，花了100万放了5吨鞭炮，这个呢证明是一条假新闻。 假新闻， 这证明是一条， 是鞭炮厂给自己花炮厂给自己做的广告， 说是一条移花接木的这个新闻。但是呢，在最初啊没有证实是假新闻之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是像圆圆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的。你说这个老外可以放， 洋人可以 放5吨鞭炮，为什么我们不能放鞭炮？这个所以说群情激愤，所以后面证明呢就是一个假新闻。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博上面说啊，听理发馆的两个发型师聊他们回老家说过春节特别热闹，鞭炮声不断啊，他就觉得北京春节期间冷冷清清，放炮的也少，没什么年味儿啊。所以说呢，你要想过个热闹的年的话呢，北京不是什么好地方，以后过年还得出北京 啊。北京那样放成那样都还算冷清的，那其他地方怎么炮火连天了？这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北京冷清。北京可能因为过年人少，这个大家都回家了，所以说北京 回家放炮去了， 回家放炮去了。 对，就是其实在北京放鞭炮是没有什么区要定下来要在什么区放的，是不是？ 还是有的，就是在五环以外呢就会松一些，在五环以内甚至三环以内呢管制就要严一些，因为也是这个三环以内这个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啦，房屋也比较集中啦，你这个放炮真的会容易造成火灾。就光我这么从小这么大放炮看到造成火灾的就已经不下4-5起了，然后我们自己亲手点燃又自己亲手扑灭的也有好多起， 然后这衣服上被烧的洞个是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 啊，真是。所以这个不光是火灾的这个问题，其实环卫工啊，这个环卫工人是非常遭罪的。这个大家很多现在不能够在小区里放嘛，那只能在周边的马路上放。一放完以后，满地的这个纸屑，通常都是，我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有人放完炮是自己清理 的。 对， 有些没办法，就是除了你那种烟花，你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大桶放在地上，然后放完了以后你就清理了。 对，而且那些特别沉。 鞭炮你很难，因为鞭炮完了以后就碎成那种纸屑了。 也是。 也不知道是你自己还是 对风一刮就没有 黄面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 有些没有燃放干净的， 对，我们是不敢立刻就去收的，然后放完就放在那里，然后过一夜它彻底已经凉透了，我们才敢去收。 其实这对于很多这个环卫工在清扫的时候不仅是麻烦，也有一定的危险，万一这里面有没有燃尽的，那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危险。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则新闻说啊，这个环卫的工人，某地的环卫工人啊，讨要开门红包未果，这个商家拒绝发红包给他，结果呢，狠绝拒扫鞭炮屑，就放在你家门前看你谁扫去。这恐怕也是一招啊，这个让大家自己清理这个鞭炮的碎屑。好，三弟花新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你说过年应不应该放炮呢？不放炮好像少了点什么，放炮呢其实不光说危险，也挺麻烦的啊。那在这个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平台呢也都是开放讨论的状态啊。我的微博是凤凰 U Radio 中恒线朱明奇啊，凤凰 U U Radio 的官方微信是 U Radio 下滑线 iPhone， 欢迎留言。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开放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这个也是跟卫视平台全媒体全时空一起联动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过完年了，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就要开学了，开学要穿校服啊，但是很多校服呢验出有毒有致癌的物质，因此呢今天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一起扒一扒这个校服的问题。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一说到这个过年要不要放鞭炮的问题，很容易我就想到四个字以前这个小区的宣传板报上都会有的，移风易俗。这个移风易俗呢，哈森估计没什么概念，但是我一看到移风易俗，我能够想到一大套这个四字的这个成语，勤俭节约，少生优生，杜绝浪费，这个都是移风易俗的这个内容。 我第一个反应，我觉得移风易俗做的最好的无非就是不让女人裹小脚。 移风易俗，这个很多内地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四个字啊是有印象。我们说到这个过年啊，很多以前说破除封建陋习这个我有段时间说这个不要去给这个上香啊磕头啊这个都属于封建陋习的。 现在都回来了。 现在你看都回来了。那现在这个放鞭炮啊，这个要改良这个民俗，很多人打的这个牌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改进或者说改良的这么一个旗号。因此呢，我隐隐约约的又闻到了一股 文革的气息， 也不是说文革吧，就是说这种这个社会改造的这种大刀阔斧的这种味道就哼哧哼哧就来了。那就像其实跟这个光盘运动的这个味道啊就有一点像，我们要这个从一个风俗，要从一个生活细节上去完成一种社会气质的改造，听上去呢觉得好像觉得有点瘆人， 就要斩草除根的意思， 有点斩草除根的意思。 而且我觉得每每这个一出这种事儿，我觉得很有一种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就是中国人很喜欢把什么东西先讨论出一个标准，只有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其他做法都是错误的。然后呢，等到大家都通过一致通过以后，我们就全社会推广了，其他的这种方式多元性的这种样态就没有了，不见了，只剩下一种。比如说你这个放鞭炮也好，就是要么就完全不放，要么就是你要可以放的话，你只能放哪一种，比如只能放爆竹，就像你刚才讲的，只能 放 爆竹，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是一个好的方法。以前我们小时候放的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小刺花呀，还有那种 那香港叫仙女棒，仙女棒， 对， 老鼠， 其实那是一种冷烟花， 对对对， 不会没有什么燃点，也不会就对人造成什么伤害， 是， 我觉得也可以继续嘛，不能说咱们都给禁止了。 所以说你讨厌的就是有人来设定一个标准，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对，就只有这样才是对的，别的都是错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你法律制定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不能伤人，你能怎样，或者你干脆在这个制造行这个上游你卡住，比如说你的这个火药含量不能超过多少，然后你的这个炮仗的直径你不能超过，不能像个火箭筒似的就打出去了，然后剩下的部分都是民众你可以自由发挥的部分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我觉得这样我比较接受。 你这我想到这个当代中国的很厉害的艺术家蔡国强，一个北京奥运会的 蔡国庆的哥哥， 跟蔡国庆没关系啊，这个跟这个北京奥运会是有关系的，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的烟火是他做的。人家说蔡国强这个艺术家了不得啊，人家做一个艺术做一个装置通常都是200万-300万的，而且都是一次性的，砰的一下炸的就没了。对，你看要是有一天这个中国人禁放鞭炮了禁放烟花爆竹了，以后就再也出不了蔡国强的这个这样的艺术家了。好像听说这个马英九的女儿也是跟着蔡国强好像在学习这个 不好，女儿好像的确是学化学， 对对对对，就是学习种简单来说爆炸技术。 其实我你一说来我想起来了，我们家里曾经有个朋友，他有一件文化衫，他很开心的展示给我看，我说你这是不是放炮烧了下面都是一个孔一个孔，而且还有胶的那种圈， 是。 后来他说你懂什么呀，这就是你说的那蔡国强，他在那个奥运会的时候他制造了一系列的这个文化衫， 这个文化山呢，就是用当时那个爆仗亲手崩出来的，就是崩出来的那个、哦、 被蔡国强炸的。 对，对，那个文化山是被他亲手崩出来的那个花、 哦、 然后卖很贵一件的 啊、哦。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种，你又开心玩爆仗了，而且你还挣到钱了， 嗯， 1000多块钱一件这个 T 恤衫你也拿到手了。 对，所以这个如果说不能够燃放烟花爆竹的话，也扼杀了很多 创意和 丧失了很多创意和乐趣。 嗯， 应该很多企业也会出现问题吧，因为在国内也有很多做这个烟火跟那个爆仗的一些厂房、 嗯、 还有一些很多工人也是在里面做的，如果没有这个生意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啊？对，那这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像就是钞票一样，只有国家国立工厂就是国企才可以做炮仗、 嗯、 然后在国家的监管之下好好的搞、 嗯、 对，然后这样就免除那些，你看我们看到很多作坊，就家庭作坊做烟花爆竹很危险、 嗯、 一下一炸的话全家几口子人都没了、 嗯嗯、 这个还不如你国家索性统一收紧，然后我就在国家大这个工厂里面、 嗯、 按照一定的这种标准去生产、 嗯、 这样还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烟花炮竹啊，它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多社会管理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一次的今年来讨论烟花爆竹的问题，我注意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讨论到为什么浏阳湖南浏阳出鞭炮、 嗯、 说是跟当地的气候有关系，这还是看咱们凤凰台的这个气象节目看来的。哎，咱们非常漂亮的这位气象员就说啊、嗯、你看你知道吗，因为湖南浏阳的这个湿度啊全年都比较高，所以那边出鞭炮呢是不容易爆炸的。 哦、 啊、 是因为就比较潮湿， 比较潮湿 不容易， 对、 哦、 所以说这你看这也是学到了一点了嘛。 长知识，长知识。 好了，这个我们待会儿有话直说啊，马上开放互动热线。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在开学前夕，上海质检部门呢就抽检了20多个批次的校服，其中发现有好多批次的校服有致癌的这个毒物啊。那想起我自己小学的时候穿校服的这个印象啊，恐怕一直都是一种抗拒的心态。哎，你说要我穿校服我偏偏不穿。但是现在呢，恐怕小朋友们你要不穿校服的话更有一个理由说，哎，我可以告诉妈妈说这个校服可能 有 毒。 他们有穿过校服吗？ 有，小学跟中学都是校服来的 啊。那 对香港，我注意到这个茶餐厅都是说，哎，穿校服有竹树， 哦、 对不 对？ 这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可以打个折什么的。 对， 但是作为父母啊，你是不是放心自己的小朋友穿的这个校服呢？如果是咱们的学生朋友啊，你正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打电话进来聊一聊你的校服。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本地通话收费。那么同时呢，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打给我们。好，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就开始接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有话直说，不吐不快。今天的话题是要开学了，你对你的校服放心吗？那很多学校的规定啊，我都知道是不穿校服不准进校门，但是如果这个穿的校服让你不舒服的话呢，恐怕这个学校也变成一种很糟糕的体验啊。我们今天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就留言啊，说本人现在是京城一所高职学生，每月周三必须穿校服。诶，每月周三啊，这个一个月可能也只穿到四次啊，那就是为了升旗或参加学院的讲座。一年下来总共时间啊，穿校服不到8个小时，质地非常不好，不是拉锁坏就是超大或超小，颜色也不炫，领回来还得改。 爱叹号无奈叹号谁让咱们是学生呢叹号。这个是来自博弈仙居啊这个微博的留言。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甜蜜的抱怨呢？一个月只用穿八个小时的校服，稍微抱怨一下，比起每天都要穿校服的朋友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别的朋友是怎么说的。今天是谢小姐打电话进来。谢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新年好。 嗯，新年好。 现在谢小姐应该不用穿校服了，对不对？听上去不像是中学生。 对的。对的 从哪里打来？ 香港。 好，香港，你怎么看这个校服？以前穿的校服还有没有印象？ 有啊，因为我就想起自己曾经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校服时代，觉得就是貌似大多数时候都是运动服吧，而且对于每年一套这个运动装，并不是那么受同学欢迎。 嗯， 对。 那如果说可以挑的话，你会比如说选择女生穿裙子的校服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来到香港以后，看到就中小学生的校服，觉得着实觉得很赞，觉得那种校服才是因地制宜，不仅是舒适，而且质量很好。 嗯，所以看起来谢小姐对于校服的款式要求也比较高一点。 是的。 好的，那你会觉得像香港这样的这种校服的模式在内地需要推广吗？或者可以推广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不会去选择运动服来作为一个学校的普遍的这种一个符号吧。 嗯， 而且这种校服的这个购买，我觉得应该是家长跟学生有一定的话语权，因为是校服是学生穿的，而且是家长掏钱买的，所以在这个校服的面料选择和设计方面就应当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嗯，所以薛小姐还记得以前校服花了多少钱吗？ 不超过100块。 不超过100块。好，我就不问是什么时候穿的这个校服了。谢谢谢小姐打来。 嗯， 好，祝你新年快乐，拜拜。 好， 下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王小姐？ 我这是从香港打来的。 香港的朋友，这个刚才已经有内地的朋友内地来港的这个谢小姐说很羡慕香港的校服，您怎么看？您觉得香港的校服好吗？ 我也是觉得香港的校服这是挺好的。 挺好的。 款式也比较多，而且看上去质量也是挺不错的。 嗯，您可以透露一下大概花多少钱吗一套校服？ 我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小朋友穿的校服。 嗯， 然后呢那个现在他们这个一套校服从还是比较齐全的，从冬天的那个外套啊到运动服啊到整个这一套下来可能500多吧一套。 一套是带几件校服？这是 我想想看，上衣裤子4件，再加上一个外套，再加上一个背心，6件。 6件500块，哎，听上去好像也不是很贵啊。 不是很贵的，我觉得学校在这个校服上面的收费还是蛮合理的。嗯，所以像有些家长，像我们如果觉得说小朋友，因为他是那个大部分都是白的嘛，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保持清洁。 嗯，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校服可能学校比如说只买一套，我们自己觉得不够的话呢，这个价钱是完全可以承担，就是说再多买一套给小朋友替换。 嗯，所以在这个购买校服，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校服，或者说这个价格定价方面，家长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吗？ 我是觉得这个定价方面呢，家长可以不一定要参与，因为在香港整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和公开的这么一个社会，定价方面家长不一定参与，但是我觉得校服的款式啊，这种选择方面可以给家长一定的这个选择，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要穿很久的，当然这个也视乎学校，因为我觉得香港这个好像整个在校服的选择方面啊，还有一些款式啊，整个社会这个方面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国内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 嗯， 完全不一定。 所以 刚才也有听到就是说关于这个读校服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要求整个中国的社会全部就是推行香港这种模式的话呢，可能会对于某些尤其是比较贫困的家庭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像校服的选择啊，希望是那个一个是教育局，就是说那个政府这边也应该对于每个学校这个选择校服呢可能有一定的把控，就不能最好不要说学校自己定了就完了，因为这样子这种比较容易说会给一些不是特别负责的学校或者是有一些不法厂商有一些可以钻空子的机会。 是，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学校里面对于那个某些 比较贫困的学生呢，就是尤其在选择校服方面，如果说不让他们穿也不好，这帮学生这帮孩子呢会比较显得跟大家不同，应该是学校有一定的补贴。 好。好，非常感谢这位王小姐，听上去是一位非常贴心的妈妈，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感谢你，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是，哎，还是彭，又是一位这个女士，彭小姐，彭小姐你好。 嗯，你好。 嗯，你好，从哪里打来？ 湖南。 湖南的彭小姐，彭小姐有小朋友吗？可以问吗？ 什么？妈妈再说一遍。 我说彭小姐是妈妈吗？ 我是一名学生。 哦，还是学生哦，不好意思，电话里面声音真的听不出来。不过那自己有穿校服的这个经历吗？ 有穿校服的经历。 对自己的校服满意吗？ 我觉得因为我是属于中国内地，我觉得我对自己小学中学然后其实我们大学也都还有校服，而且就是校服的话有时候它就是强行逼着你要买，并不是说你自己可以选择，说买或者不买，包括样式，也许自己也都不是特别的喜欢。 是，所以听得出来，好像对自己曾经穿过的校服并不是特别满意。 并不是特别。 主要是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呢？是价格、款式还是质量？ 我觉得用一个当今比较很合比较经常说到的一个词语，性价比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的校服性价比是非常低的，他们价格要的非常高，但是质量和样式都很一般。 您穿的也是中国学校里面最多的那种运动服吗？ 对，就是特别臃肿然后很松垮的那种校服。 是，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是什么样子。还记得花了多少钱吗？这个校服 我记得当时也就是大概冬季校服的话大概一两百，反正价格相对来说不算是很低的。但是 给您200块钱让你去买这么一套运动服恐怕也不会去买。 对，因为质量的确比较不值。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位，这个是对于以前的这个校服的一个吐槽。哎，臃肿肥大的运动服，哎，恐怕十个中国学生里面有9个是穿过这样校服的，我自己也穿过。好，接下来听听男士们的意见。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文先生？ 深圳。 深圳的朋友，应该已经不穿校服了吧？现在？ 对，应该不穿校服，但是对于深圳的校服来说，我觉得是一代经典的记忆吧。 是经典的什么？ 记忆。回忆或者是记忆。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深圳校服不管，特别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90后穿到校服，以穿校服为自豪，因为我们深圳的校服整体看来就是非常的阳光帅气，大家知道深蓝色和浅蓝色嘛，夏装是浅蓝色，冬装是深蓝色，也是我们80后的一个回忆，我觉得。 文先生是做校服生意的吗？ 不是 开玩笑，但听得出来您对校服还是挺满意的，深圳的校服。 对，深圳校服的质量还是蛮满意的，我觉得它的首先它的包括了100%的纯棉，然后呢而且还是算是比较时尚的，虽然可能没有像刚才香港的那样为他们的校服那样多元化，但是我觉得我们深圳的校服最起码的就是穿着深圳的校服去到什么地方，包括到广州啊，大家都会这是深圳的学生，大家都可以来认识，这也可能是我们全市统一校服的一个好处吧，而且我们的质量的确来说是比较好的。 深圳全市的校服都是统一的。 对，没错。 统一的校服。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校服是传承了原来我们80后和90后的一代的经典的记忆。 经典记忆的这个校服啊，非常谢谢深圳的文先生啊，这个深圳全深圳的校服都是一样的。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了，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从哪里打来，杨先生？新年快乐。 我从香港打过来的。 好，这个刚才有人说这个深圳的全深圳的校服都统一啊，所以说比较的喜欢。您对香港的校服好像不是统一的，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不是统一的，就我是从内地过来这边工作的，但是我就是在这边也观察了香港这边学生的校服，就觉得他们的设计啊质量等各个方面呢都 挺好的。 嗯， 而且呢就是在价格方面呢也比较的相宜一点。 嗯， 因为据我了解呢，就是香港这边呢就是就竞争呢是敞开的，就不存在着就是指定一个厂商呢来生产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 就学校呢可以去指定一个款式，但是呢由家长呢自由来选择由哪一个厂商呢制作呢这个服装，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就给家长给学生一些多一点的自由度。 嗯，还是关键在有一个选择权方面啊，会比较重要。所以那您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校服，您觉得他如果说让您的孩子来挑选的话，是会选择深圳这样全市统一的校服呢，还是会香港这样完全自由选择但可能要多操一点心这样的校服？ 我觉得款式方面呢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吧，我觉得在质量跟价格这个方面的话，我会比较的就是着重一点。我觉得内地这方面呢要多下点功夫。 嗯， 就是因为我是八十后的这一代，就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其实在内地读书呢都是需要要求呢是穿校服的， 没错。 但是呢是我就知道很多家长呢都在投诉说，一方面这个服装的价格挺高，然后呢另一方面质量呢都不是很好。 嗯， 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利益输送的问题，就学校啊教育部门跟这个厂商之间呢会有一些利益输送的情况。我觉得这情况呢要通过一些制度来解决咯。 好，非常感谢这个内地来港的杨先生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男女有别，这个通常呢妈妈们啊这个关心的就比较细致，哎这个款式啊价格什么的，男士们呢好像哎款式无所谓，这个价格啊性价比高一点就可以接受了，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区别。但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我非常有同感哈，哎为什么所有的学校都要以运动服来做校服，这一点实在是不能够理解。那今天最后一条留言，有一个朋友说，虚实之间啊，本人目前学生一枚，对于电视剧里面靓仔妹纸们穿的校服神往不已啊，多年来深受学校领导毒害强制性穿着，不知道质检合不合格，有没有纳税，颜色款式呆板的跟木屐一样的衣服，哎情何以堪。这个今天啊，非常感谢所有打电话进来聊这个校服这个问题的，不管你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内地的朋友，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哎，希望我们以后的这个校服啊能够更安全也更好看一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基。